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五十五，汉纪四十七，孝桓皇帝中。延熙七年春二月丙戌，康襄中侯黄琼薨，将葬。四方远近名士会者六七千人。初，琼之教授于家，徐志从之咨访大义，及琼贵，志绝不复交。志是，志往吊之，尽泪，哀哭而去，人莫知者。朱明氏推问桑载，载曰：“先时有一书生来，以粗薄而哭之哀，不记姓字。”众曰：“必徐孺子也。”于是选能言者陈留、毛荣轻骑追之，及于途。荣谓沽酒侍肉，至为饮食。荣问国家之事，至不答。更问稼穑之事，志乃答之，荣还以喻诸人。或曰：“孔子云，可与言而不与言，失人。然则孺子其失人乎？”太原郭泰曰：“不然，孺子之为人，清洁高廉，己不可得嗣，韩不可得义。”而为纪委饮酒食肉，此谓以知纪委之贤故也。所以不达国事者，是其志可及，其余不可及也。太博学，善谈论，出游洛阳，识人莫识。陈留、芙蓉一见皆异，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英。英与相见曰：“吾见识多矣，未有如郭林宗者也。其聪识通朗，高雅密博，今之华夏，显见其仇。”遂与为友，于是名震京师。后归乡里，衣冠诸如，送至河上，车数千辆。应为与太同舟而济，众宾望之，以为神仙焉。太姓名之人，好讲训事类，周游郡国。毛荣年四十余，耕于野，与等辈避于树下，众皆一句相对。荣独微坐御公，太见而异之，因请欲宿。旦日，荣杀鸡为馔，太未为己设。荣分半四亩，余半鬼彘，自以草书与客同饭。太曰：“卿贤哉远矣！郭林宗有减三升之具以供宾旅，而卿如此，乃我有也。”起对之一，劝令从学，足为圣德。巨鹿孟敏客居太原，贺增堕地，不顾而去。太见而问其意，对曰：“增已破矣，是之何意？”太以为有分爵，与之言，知其德性，因劝令留学，遂知名当世。陈留身图盘，家贫，拥为妻公。燕陵与盛少几世献亭为门士，太见而齐之，其后皆为名士。自于或出于屠孤、祖武，因太讲尽成名者甚众。 陈国童子魏昭请于太曰：“京师易遇，人师难遭，愿在左右供给洒扫。”太许之。太常不加，命昭作粥。粥成，进太。太喝之曰：“为长者作粥，不加意境，不可使食。”以杯至地。昭更为粥重进，太复喝之。如此者三，昭姿容无变。太乃曰：“吾使见子之面，而今而后知清心耳。”遂有而善之。陈留左元为郡学生，犯法见斥。太欲诛戮，未设酒肴以慰之。谓曰：“昔言拙据梁府之巨盗，断干木晋国之大藏，足为齐之忠臣，魏之明贤。渠怨颜回尚不能无过，况其余乎？慎勿悔恨，则功而已。”原纳其言而去。或有积态不觉恶人者，太曰：“人而不仁，极之以甚，乱也。”元后忽更怀愤结客，欲报诸生。其日太在学，元愧负前言，因遂罢去。后世禄，众人咸谢服焉。或问范滂曰：“郭林宗何如人？”滂曰：“隐不为亲，真不绝俗，天子不得臣，诸侯不得友，吾不知其他。”太常举有道，不救。同郡宋冲素服其德，以为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，常劝之事。太曰：“吾夜观前相，昼察人事，天之所废不可知也，吾将悠游足岁而已。然由周旋京师，会又不息。”徐志以书戒之曰：“大木将颠，非一绳所为，何谓息息不遑宁楚？”太感悟曰：“谨拜思言，以为师表。”即因黄允以俊才之名，太见而谓曰：“请高才绝人，足成伟器，年过四十，声名著矣。然至于此计，当身自匡驰，不然将失之矣。”后司徒元伟欲为从女求姻，见允叹曰：“德婿如是，足矣。”允闻而触遣其妻。妻请大会宗亲为别，因于众中攘妹蜀允隐匿十五世而去。允以此废于时。初，允与汉中晋文经并视其才智，药名远近，征辟不救，拖延疗病京师，不通宾客。公卿大夫遣门生旦暮问疾，郎吏杂作其门，犹不得见。三公所辟诏者，辄以寻访之，随所赃匹，以为与夺。芙蓉谓李英曰：“二子性业无闻，以豪杰自治，遂使公卿问疾，王臣作门，荣恐其小道破义，空欲为实，特宜察焉。” 应然之。二人自是名论渐衰，宾徒稍省，旬日之间残叹逃去，后病以醉废气。陈留求香，志性纯墨，乡党无知者，年四十，为蒲亭长。民有陈元，独与母居，母一乡告元不孝。乡经曰：吾近日过园舍，炉落整顿，耕耘已食，此非恶人，当是教化未至耳。母守寡养孤，苦身头老，奈何以一旦之愤弃历年之勤乎？且母养人遗孤，不能成计，若死者有之，百岁之后当何以见亡者？母涕泣而起。乡乃亲到袁家，为臣人伦孝行，辟以祸福之言。袁感悟，足为孝子。考成令河内王焕属乡主簿，谓之曰：闻在蒲亭，臣元不伐而化之，得无少应瞻之志耶？乡曰：以为应瞻不若鸾凤，故不为也。焕曰：芷棘之林，非鸾凤所及，百里非大贤之路，乃以一月凤资乡，始入太学。郭泰芙蓉积次业之，因留宿。明旦，太起，下床拜之曰：君太之师，非太之友也。乡学必归乡里，虽在燕居，必正衣服。妻子视之，若言君。妻子有过，免官自责。妻子停懈思过，相惯，妻子乃敢升堂，终不见其喜怒声色之意，不应征辟，足于家。三月癸亥，陨石于户。夏五月己丑，京师遇雹。荆州刺史杜尚募诸蛮夷及爱县贼，大破之，降者数万人。贵阳宿贼卜阳、潘宏等逃入深山，尚穷追数百里，破其三屯，多获珍宝。杨洪党众尤盛，尚欲击之，而士卒交付，莫有斗志。上计缓之则不战，逼之必逃亡，乃宣言。卜阳潘宏作贼十年，习于攻守，仅兵寡少，未易可进，当须诸郡所发西至，乃并立攻之。身令军中自听射猎，兵士喜悦，大小皆出。尚乃密使所亲客前焚其营，真机皆尽，猎者来还，莫不涕泣。尚人人未落，身自就责，因曰：卜阳等财宝足富数世，诸卿但不并立耳，所亡少少，何足介意？众贤奋勇。上敕令秣马入石，明旦竟赴贼屯。杨洪等自以身故，不复设备，力士成锐，遂破平之。上出兵三年，群寇西定，封右乡侯。冬十月壬寅，地南巡，庚申，姓张陵，戊辰，姓云梦，临汉水，还姓新也。 使公卿贵戚车骑万骑，征求费役不可升级。护驾从事贵阳胡腾上言：天子无外，圣于所幸，即为京师。臣请以荆州刺史比司隶校尉，臣自同都官从事。帝从之，自是肃然，莫敢妄干扰郡县。帝在南阳，左右并通兼立，诏书多除人为郎。太尉杨炳上书曰：太尉姬兴名为郎尉，入奉宿卫，出牧百姓，遗歌不忍之恩，以断求欲之路。于是诏除乃止。护羌校尉段炯即当尖羌破之。十二月辛丑，车驾还宫。中常侍汝阳侯唐衡、武原侯徐晃皆卒。初，侍中寇荣荀之曾孙也，姓金杰，少所语，以此为权宠所及。荣从兄子，赏弟妹益阳长公主，帝又纳其从孙女于后宫，左右亦忌之，遂贡献以罪，与宗族免归故郡。立成望封旨，持之尽极，荣恐不免，亦却自送。未至，刺史张敬追何荣以善去边，有诏补之。荣逃窜数年，会赦不得除，饥穷困，乃自亡命中上书曰：陛下统天礼物，作民父母，自生持以上，贤蒙德泽，而臣兄弟独以无辜为专权之臣所见批之，轻盈之人所共构会，令陛下呼慈母之人发投注之怒。残产之力，张设机往，并驱争先，若负仇敌，伐及死末，昆梯坟墓，欲使延朝必加滥伐，是以不敢触突天威而自窜山林，以似陛下法神圣之听，其独笃之名，救可祭之人，圆莫逆之命。不亦至怒不为春夏夕，阴晦不为岁时代，遂持使游弋，布告远近，言闻刻薄，痛于霜雪。逐臣者穷人徒，追臣者即车轨。虽楚构五云，汉求计步，无以过也。臣欲伐以来，三赦在赎，无厌之罪，足以捐除。而陛下及臣欲身，有思旧臣府吏，指则见扫灭，行则为亡虏，苟生则为穷人，及死则为冤鬼。天广而无以自覆，地厚而无以自在，道路土而有沉沦之忧，远沿墙而有镇压之患。如臣犯元恶大罪，足以臣元也被刀具，陛下当颁布臣之所作，以解众论之疑。臣思入国门，坐于废石之上，使三怀九疾平臣之罪，而昌河九重陷阱不设，举止处伏居，动行挂罗网，无缘至万圣之前，永无见信之期，悲服九生亦复何聊。 盖忠臣杀身以解君怒，孝子殒命以宁亲怨，故大顺不必图领郡景之难，身生不辞机事谗邪之谤。臣敢忘私意，不自毙以解明朝之愤哉？其以身色责，愿陛下盖兄弟死命，使臣一门颇有疑累，以重陛下宽饶之惠。先死臣情，临章泣血。帝醒章愈怒，遂诛荣，寇氏由是衰废。八年春正月，帝遣中常侍左冠之苦献辞老子。渤海王窥素行显辟，躲憎傲不法。北军中后陈留史弼上封事曰：臣闻帝王之于亲戚，爱虽隆必视之以威，体虽贵必尽之以度，如是和睦之道兴，骨肉之恩遂矣。且闻渤海王窥外聚飘轻不逞之徒，内荒久乐，出入无常，所与群居皆家之弃子，朝之赤臣，必有阳盛五倍之变，周思不敢谈究，复相不能匡扶。陛下龙与有余，不忍结绝，恐遂滋慢，危害弥大，起路陈奏，宣示百僚，平处其法。法决罪定，乃下不忍之诏，臣下固执，然后少有所许。如是则圣朝无伤亲之机，渤海有享国之庆，不然据大狱将兴矣。上不听，亏果谋为不道，有司请废之，诏贬为樱桃王，时一县。丙申会，日有食之。诏恭卿校尉，举贤良方正。千秋万岁殿火。中常侍侯览兄参为益州刺史，残暴贪婪，累赃异计。太尉杨炳奏见车征参，参于道自杀，越其车重300余辆，皆金银锦帛。炳因奏曰：臣按旧典，患者本在及时省榻，私昏守夜，而今委受过宠，执政操权，赴会者因功褒举，为武者求事中伤，居法王公负你国家，饮食极肴膳，仆妾迎玩宿。中常侍侯览帝参贪残元恶，自取祸灭。览固之信众，必有自疑之意，臣愚以为不宜复见亲近。喜义公行秉处之父，夺颜值之妻，而使二人参圣，足有竹中之难。懒疑及秉赤，投必有虎，若思之人非恩所诱，请免官送归本郡。书奏，上书赵对秉院属，结之曰：设官分职，各有私存，三公统外，御史察内，今越奏进官，经典汉制何所依据？其开公据对。秉使对曰：春秋传曰，除君之恶，为利是事。邓通谢曼，申屠家，赵通竭泽，文帝从而请之，汉室故事， 三公之职无所不统，尚书不能节，帝不得已竟免览官。司隶校尉韩衍因奏左冠罪恶，及其兄太仆南乡侯称请托周郡聚敛为奸，宾客放纵侵犯利民，冠称皆自杀。衍又奏中常侍聚院兄沛相公赃罪，争议廷尉，愿意欲谢，上还东武侯印绶，诏贬为都乡侯。超级黄衡袭封者，并降为乡侯。子弟分封者，悉夺爵土。刘普等贬为关内侯，尹勋等亦皆夺爵。帝多内宠，宫女至五六千人，及屈义从使复兼备于此，而邓后世尊交际，与帝所幸郭贵人更相赠宿。癸亥，废皇后邓氏，宋曝氏以忧死。河南尹邓万世、虎贲中郎将邓慧皆下狱诛。护羌校尉段炯及韩子羌破之。三月辛巳，赦天下。渊陵大姓杨元群把北海郡，脏污狼藉，郡社混喧有奇巧，已载之以归。河南尹李英表案其罪，元群行路宦官，应竟反坐。善超帝迁为山阳太守，以罪系狱。廷尉冯衮考至其死，中官乡党共飞章诬衮以罪。中常侍苏康管霸，故天下良田美业，周郡不敢竭。大司农刘佑遗书所在，以科品没入之。帝大怒，与殷衮俱书作左校。夏四月甲寅，安陵元秦火。丁巳，诏坏郡国诸淫寺，特留洛阳王焕密献卓茂二词。五月丙戌，太尉杨丙薨。丙为人清白寡欲，常称我有三不惑，酒色财也。丙寂寞，所举贤良广陵刘虞，乃至京师尚书言，中官不当比肩列土，静立印寺，祭体传绝。又婢女冲击冗食空宫，伤生废国。又地设增多，穷极奇巧，绝山工石，促以言行。州郡官府各自考试，奸情求禄，皆为利耳。民仇欲结，岂入贼党？官者兴兵诛讨其罪，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邀酬赏，父兄相待残身，其奴相视分裂。又陛下号微行进喜之家，私姓患者之舍，宾客试买熏灼道路，因此暴纵无所不容。为陛下开广见道，博观前古，远佞邪之人，访正位之声，则政治和平，得感祥风矣。诏特召于问灾救之争，执政者欲令于依为其辞，乃更策以他事。于复悉心对八千余言， 有妾于前，拜为议郎。荆州兵朱盖等叛，与贵阳贼胡兰等复攻贵阳，太守任印弃城走，贼众遂至数万，转攻零陵。太守下邳陈求固守拒之，零陵下师边牧围城，郡中惶恐。愿使白求遣家避难，求怒曰：“太守分国虎符，受任一邦，岂顾妻奴而举国威乎？复言者斩。”乃衔大木为弓，羽毛为矢，引击发之，多所杀伤。贼激流贯城，求折于内因地势反决水淹贼，相距十余日不能下。时杜尚征还京师，赵以尚为中郎将，率部骑二万余救求，发诸郡兵并势讨击，大破之，斩兰等首三千余级，复以尚为荆州刺史。苍梧太守张旭为贼所执，及人印皆争气势，胡兰余党南走苍梧，交趾刺史张盘击破之，贼复还入荆州界。杜尚据为己父，乃委上言苍梧贼入荆州界，于是征盘下廷尉，辞状未正，会赦建元。盘不肯出狱，方更劳持谢节。玉立谓盘曰：“天恩旷然而君不出，可乎？”盘曰：“盘备为方伯为上所往，受罪牢狱，夫事有虚实，法有是非，盘实不孤，赦无所除。如人以苟免，永受侵辱之耻，生为恶吏，死为敝鬼。其传上一廷尉，面对屈直，足明真伪。上不争者，盘埋骨劳谏，终不虚出，望臣受往。”廷尉以其状上，诏书征上，到廷尉辞穷受罪，以先有功得元。闰月甲午，南宫朔平属火，段炯击破西羌，进兵穷追，辗转山谷间，自春及秋无日不战。鲁遂败散，凡斩首二万三千级，或牲口数万人，降者万余落，封炯都乡侯。秋七月，以太中大夫陈蕃为太尉，蕃让于太常胡广、议郎王畅、持行徒李英，抵不许。畅公之子也，常为南阳太守，及其多贵戚豪族，下车奋力威猛，大姓有犯，或使力发屋伐树，阴井一造。公曹张敞奏计谏曰：“文翁少府卓茂之徒，皆以温厚为政，留文后世，发屋伐树，将为严烈，虽欲成恶，难以文远。郡为旧都侯殿之国，元庙出于张陵，三后生自新也。自中兴以来，功臣将相济世而隆，予以为恳恳用刑，不如行恩，孜孜求奸，未若礼贤。顺举高尧，不仁者远，化人在德，不再用刑。 唱深纳其言，更重宽正，教化大行。八月戊辰，出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。九月丁未，京师地震。冬十月，司空周景冕以太常刘茂为司空，茂凯之子也。郎中窦武，荣之玄孙也，有女为贵人。才女田胜有宠于帝，帝将立之为后。司隶校尉英凤上书曰：母后之众，兴废所因，汉隶飞燕印似敏绝，疑思官居之所求，原武进之所忌。太尉陈蕃亦以田氏卑微，窦族良家，正之甚固。帝不得已，心似立窦贵人为皇后，拜武为特进，城门校尉，封怀里侯。十一月壬子，黄门北四火。陈蕃硕言李英、冯衮、刘佑之往，请加元佑，生之绝任，言及反复，诚辞恳切，以致流涕，帝不听。英凤上书曰：夫忠贤武将，国之心旅，切见左校持行徒冯衮、刘佑、李英等诸举邪臣，四之以法，陛下既不听察而委受赠诉，遂令忠臣同迁元鄂，自春弃冬，不蒙降数，遐迩观听，谓之叹息。夫立政之要，济功忘失，是以武帝舍安国于途中，宣帝征张敞于亡命，衮潜讨蛮荆，君吉府之功，有朔林都司，有不土儒之节，应助威幽兵，宜爱度辽，今三垂蠢动，王吕未振，其元英等以备不虞。书奏，乃悉免其刑。久之，李英复拜司隶校尉，使小黄门张让帝朔为野王令，贪残无道，为英威严逃还京师，匿于兄家合住中。英知其状，率立足破柱取朔，赴洛阳狱，受辞毕即杀之，让诉冤于帝。帝召英，皆以不先请便加诛之意，对曰：昔仲尼为鲁司寇，七日而诛少正卯，今陈道官以积一旬，司具以起流为谦，不亦获素疾之罪，诚自知信责，死不选种，特起流五日，克舔元恶，退就顶祸，使生之怨也。帝无复言，故未让曰：此汝帝之罪，私利何谦？乃遣出。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摒泣，羞目不敢出宫省。帝怪问其故，并叩头泣曰：为李校尉。时朝廷日乱，纲纪颓迟，而应独持风采，以声名自高，事有备其容阶者，名为登龙门云。征东海相刘宽为尚书令，宽齐之子也，历典三郡，温人多数， 虽在仓促，未尝疾言惧色。利民有过，但用蒲鞭伐之，示辱而已，终不加苦。每见父老，未以农礼之言，少年免以孝悌之训，人皆悦而化之。九年春正月辛卯朔，日有食之，召公卿郡国举至孝。太常赵典所举荀爽对策曰：昔者圣人见天地之中而谓之礼，众礼之中婚礼为首，阳性纯而能施，阴体顺而能化，以礼祭乐，节宣其气，故能封子孙之祥，至老寿之福，及三代之祭，淫而无节，阳节于上，阴格于下。故周公之戒曰：时亦往获克寿。传曰：节止事具，孰云其余？何与斯人追欲丧躯，诚可痛也。臣妾闻后宫才女五六千人，从官侍使附在其外，空负不孤之民，以供无用之女，百姓穷困于外，阴阳隔塞于内，故感动和气，灾异履真。臣愚以为主未幸遇者，亦皆遣出，使成配合，此成国家之大福也。召拜郎中。司隶豫州基，死者十四五，至有灭户者。召征张焕为大司农，复以黄甫圭代为度辽将军。圭自以为连在大位，欲求退避，朔上病不见听，会有人丧至，圭越界迎之，因令客密告滨州刺史胡方，言圭善远军营，当即举奏。方曰：威名与必地仕途，故激发我耳。吾当为朝廷爱才，何能深此子计耶？遂无所问。夏四月，己因东郡及北平原河水清，司徒徐徐勉。五月，以太常胡广为司徒。庚午，上亲辞老子于卓龙宫，以文祭为坛事，纯金叩器，设华盖之作，用交天乐。鲜卑闻张焕去，召集南匈奴及乌桓同叛。六月，南匈奴、乌桓、鲜卑数道入塞，寇掠原边九郡。秋七月，鲜卑复入塞，又引东羌与共盟祖。于是上郡沈堤、安定、鲜连诸种共寇武威、张掖，原边大批其毒。赵复以张焕为护匈奴中郎将，以九卿制督幽、兵梁三州及度辽、乌桓二营，监察刺史二千担能否。初，帝为黎武侯，受学于甘陵州府，即即位，擢福为尚书。时同郡河南尹房直有名当朝，乡人为之谣曰：天下规矩，房伯武，因师获印，周仲进，二家宾客互相讥揣，遂各树蓬图， 建成游戏。由是甘陵有南北部，党人之意自此始矣。汝南太守宗咨以范滂为公曹，南阳太守程进以岑志为公曹，皆委心听任，使之包善纠围，肃清朝府。滂尤刚劲，嫉恶如仇。滂生李诵，素无姓。中常侍唐衡以主咨，咨用为吏。滂寝而不召，咨迁怒，垂书左朱灵。灵仰曰：“范滂轻才，今日宁受吃而死，滂不可为。”咨乃止。郡中中人以下，莫不怨之。于是二郡为谣曰：“汝南太守范孟伯，南阳宗咨主化诺，南阳太守岑公孝，弘农长进胆作孝。太学诸生三万余人，郭泰及颍川贾彪为其冠，与李英、陈帆、王畅更相包重。”学中语曰：“天下楷模李元礼，不畏强欲陈仲举，天下俊秀王叔茂。”于是中外成风，竟以赃匹相上，自公卿以下，莫不为其贬义，洗履道门。渊有复古张范者，与后宫有亲，又善雕镂完好之物，颇以禄位中宫，以此得显位，用事纵横。岑志与贼曹使张牧劝程进收捕范等，继而欲赦，进竟诛之，并收其宗族宾客，杀200余人。后乃奏闻：“小黄门晋阳赵金贪暴放肆，为一线巨患。太原太守平原刘志使郡吏王允逃捕，意于赦后杀之。”于是中常侍侯览使张范妻上书送冤，患者因缘赠诉晋志，帝大怒，征晋志皆下狱。有司呈旨奏晋志罪当弃市。山阳太守翟超以郡人张俭为东部都邮，侯览家在房东，残暴百姓。览丧母还家，大起营冢，简举奏懒罪，而懒嗣后遮节，张敬不上。简遂破懒冢宅，即没资财，具奏其状，复不得狱。徐皇兄子宣为下批令，暴虐尤甚，常求故汝南太守李浩女不能得，遂将立足至浩家，载其女归，系射杀之。东海相汝南黄福闻之，收宣家属，吴少长悉考之。愿使以下故征，福曰：“徐宣国贼，今日杀之，明日作死，足以瞑目矣。”即按宣罪弃市，曝其尸。于是宦官诉冤于帝，帝大怒，超服并作坤前，书作左校。太尉陈帆、司空刘茂共谏，请晋至超服等罪，帝不悦。有司合奏之，茂不敢复言。 藩乃读上书曰：今寇贼在外，四肢之急，内政不理，心腹之患，臣寝不能寐，食不能饱，时忧左右日侵，中言日疏，内患渐积，外难方深。陛下超从列侯，继承天位，小家蓄产百万之资，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，况乃产兼天下，受之先帝，而欲懈怠以自轻乎乎？诚不爱己，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也。前梁氏武侯独遍海内，天其圣意，收而录之，天下之意，既当小平。明见未远，覆车如昨，而进袭之权，复相删节。小黄门赵金、大华张范等四行贪虐，兼昧左右。前太原太守刘志、南阳太守程进纠而戮之，虽言赦后不当诛杀，原其诚心，在乎去恶，至于陛下有何冤冤？而小人道长荧惑圣听，遂使天威为之发怒，必加刑遣，以为过甚，况乃重罚，令服殴刀乎？又前山阳太守翟超、东海相黄福奉公不挠，嫉恶如仇，超末侯揽财物，伏诛徐宣之罪，并蒙行作，不逢赦恕。揽之纵横，莫才以幸，宣犯信过，死有余辜。昔丞相申屠家赵泽、邓通、洛阳令董宣折辱公主，而文帝从而请之，光武加以重赏，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。而今左右群庶，恶伤党类，妄相交构，至此行遣，文臣誓言当复提诉。陛下深疑割色，尽袭御政之源，以纳尚书朝省之事，检练清高，赤处佞邪，如是天合于上，地洽于下，修真福瑞，其远乎哉？帝不纳。宦官由此极翻迷甚，选举奏议，则以忠诏遣却，长史以下多至抵罪，有以藩名臣不敢加害。平原相凯亦却上书曰：臣闻皇天不言，以文相设教，臣切见太微，天庭五帝之作，而金火伐星，阳光其中，于瞻天子兄，又聚入房心，法无祭祀。前年冬大寒，杀鸟兽，害鱼鳖，城旁竹柏之叶有伤枯者。臣闻于诗曰：柏伤竹枯，不出二年，天子当之。今自春夏以来，连有霜雹及大雨雷电，臣作威作福，刑罚即刻之所感也。太原太守刘志、南阳太守程进治除奸邪，其所诛简皆何人望？而陛下受燕术之赠，乃远加考待。三公尚书乞哀志等不见采察，而言被遣让，忧国之臣将遂渡口矣。臣闻杀无罪，诛贤者祸及三世，自陛下即位以来， 频行诸伐，梁寇孙邓并见族灭，其从作者又非其数。李云上书，明主所不当会，杜仲其死，量以感悟圣朝。曾吴设诱而并被残戮，天下之人咸知其冤。汉兴以来，未有拒见诸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。昔文王一妻，旦至十子，今宫女数千，未闻庆誉，以修德省行，以广忠思之作。按春秋以来，及古帝王未有和卿，臣以为和者诸侯位也，卿者属阳，浊者属阴，和当浊而反卿者，阴欲为阳，诸侯欲为帝也。经房一传曰，河水清，天下平，今天垂意，地土妖，人力意，三者并时而有和卿，由春秋临不当献而献，孔子书之以为义也。愿赐清贤，极尽所言。书奏不省。十余日复上书曰，臣闻殷纣好色，妲己事出，社公好龙，真龙游庭，今黄门常侍天行之人，陛下爱戴，兼备长宠，细似未兆，岂不为此？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词，此道清虚，贵上无为，好生误杀，省欲去奢，今陛下誓欲不去，杀伐过礼，既乖其道，岂获其作哉？浮屠不三宿丧下，不欲久生恩爱，经之至也，其守衣如此，乃能成道。今陛下淫女艳妇，集天下之力，甘肥淫美，担天下之位，奈何欲如黄老乎？书上即召入，召尚书问状，慨言：古者本无宦臣，武帝末朔游后宫，始至之耳。尚书呈旨奏，慨不正此理而违背经义，假借星宿造合私意，诬上往事，请下私立正楷罪法，收送洛阳狱。帝以楷言虽讥切，然皆天文横向之术，故不诛，由私寇论刑。自永平以来，臣民虽有习浮屠术者，而天子谓之号，至帝使笃号之，常公自导辞，由是其法尽盛，故楷言极之。符节令汝南蔡衍、议郎刘虞、表舅常进刘志言甚切力，亦作免官。晋志竟死狱中。晋志素刚直，有经术，知名当时，故天下惜之。岑志、张牧逃窜豁免。志之亡也，亲友竟逆之。贾彪独闭门不纳，时人望之。彪曰：传言向时而动，无累后人，公孝以妖君至信，自疑其咎，吾以不能奋戈相待，凡可容隐之乎？于是咸服其财政。彪常为新息长，小民困贫，多不养子， 标言为其志，与杀人同罪。城南有盗劫害人者，北有妇人杀子者，标出暗焰，愿力欲引南。标怒曰：贼寇害人，此则常理，母子相残，逆天为道。遂驱车北行，暗治其罪。城南贼闻之，以面腹自首。数年间，人养子者以千数，曰：此假父所生也，解明之为假。河南张成善风角，推瞻当舍，教子杀人。私立李英督促收捕，继而冯佑豁免，应欲怀愤疾，竟暗杀之。常素以方计交通宦官，帝亦颇逊其瞻。宦官叫常弟子劳修上书，告应等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郡生徒，更相驱驰，共为部党，匪善朝廷，疑乱风俗。于是天子震怒，颁下郡国，逮捕党人，布告天下，使同愤疾。按经三府，太尉陈蕃却之曰：今所案者，皆海内人欲，忧国忠公之臣，此等犹将时事诱也，岂有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？不肯平属。帝欲怒，遂下英等于黄门北寺狱。其此所连及，太仆颍川杜密、御史中丞陈祥及陈实、范滂之徒200余人，或逃遁不获，皆悬金购木，使者四处相望。陈实曰：吾不救狱，众无所事，乃自往请求。范滂至狱，欲立位曰：凡作戏者，皆记高尧。滂曰：高尧古之直臣，知滂无罪，将理之于地，如其有罪，记之何意？众人有此意旨。陈蕃复上书极谏，帝会其言切，托以蕃辟诏非其人，策免之。使党人欲所染戴者，皆天下名贤。度辽将军黄甫圭自以西周豪杰，耻不得遇，乃自上言：臣前见故大司农张焕，是副党也。又陈曦论书左校时，太学生张凤等上书送臣，是为党人所负也，臣宜作之。朝廷知而不问。杜密素与李英名姓相次，时人谓之李杜，故同时被戏。密常为北海相，春行到高密，见郑玄为相色夫，知其义气，即诏属郡职，遂遣就学，卒成大儒。后密去官还家，每夜守令，多所陈托。同郡刘胜亦自蜀郡告归乡里，闭门扫鬼，无所干及。太守王玉谓密曰：刘季陵清高士，公卿多举之者。密之欲以积己，对曰：刘胜未为大夫，见礼上宾，而知善不见，闻恶无言，引情希己， 自同寒蝉，此罪人也。仅志意力行之贤而密达之，为道失节之事而密纠之，使明府赏行德中，令问修养，不亦万分之一乎？欲残服，待之弥厚。九月，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，司空刘茂免。冬十二月，以光禄勋汝南宣封为司空，以乐伎校尉窦武为城门校尉。武在位多辟名士，轻身极恶，礼路不通，妻子衣食才充足而已，得两宫赏赐，喜散与太学诸生及盖师贫民，由是众欲归之。匈奴乌桓闻张焕至，皆相率还降，凡二十万口。焕但诛其首恶，余皆未纳之，为鲜卑出塞去。朝廷患谭石怀不能治，遣使持印绶封为王，欲与和亲。谭石怀不肯受，而寇超滋甚，自分其地为三部，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，皆伏于会墨二十余邑为东部，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，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，各置大人领之。